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在本期的节目中呢，我请来的是一位科普视频的创作者，他在全网有非常多的粉丝。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他一起来探讨的话题是有关他在做科普视频制作过程中的一些故事。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本期节目的嘉宾，科普视频制作者周哲。周哲你好。 玉龙老师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你的视频的题目是叫妈咪说是吧？或者说你那个品牌叫妈咪说？ 对，就栏目的名字叫妈咪说。 对，我一说这个名字估计很多朋友大家应该就知道了，或者看过你的视频。 嗯， 为什么要叫一个这样的名字？你是做跟亲子教育有关的吗？ 不是，我其实是做自然科学科普的，而且还比较硬核的自然科学科普。然后叫这个名字是当时可能就是一不小心起的不太好吧。因为我是从2017年的时候开始做短视频科普的，然后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这个栏目名字都是叫什么什么说什么什么说，然后当时就想了句 slogan 叫妈咪说知识就是力量啊，然后呢就顺带着就把这个妈咪说变成我的栏目的名字了。 刚才我说到在全网关注你的粉丝有非常的多，现在是有多少人呢来关注你平常的创作？ 现在全网应该有200多万的粉丝吧。 啊，这200多万。 嗯， 平常他们对于你有什么期待？比如说经常会在留言当中看到什么内容？ 为什么还不更新？为什么总拖更？要不然就是一更新完了之后，这个他们会说那个爷爷你关注的 UP 主又更新了 啊。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过了好久之后才更新，拖更了好长时间。 对对对，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说到200万的粉丝，大家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多，但实际上要从科普的这个角度来讲，200万的粉丝应该算是不少了。 对，是挺多，因为毕竟喜欢这个受众的群体来说，相对来说还是会少一些的。 那你为什么会做硬核科普的传播？你不觉得太硬了以后会吓走很多人吗？ 其实我原来做这个品类。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品类，然后时间长了呢，就发现，就还有很多和你有共同语言的人，就他们也会喜欢这个受众，所以才做了这个栏目，然后这个栏目的调性也定成就比较硬核的这种自然科学的科普。 你说到的喜欢你的东西，或者说喜欢硬核科普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我的这个年龄段我还看过，就我的用户画像，从大概从初高中生一直到研究生，然后一直到这个工作要就业的这种毕业之后的，然后到40多岁的人都有。所以我这个年龄层的划分还挺广泛的。 还是以青少年群体为主？ 对，青少年为主。对， 你刚才说你特别喜欢硬核的科普，这个是跟你自己过去的学习经历有关系吗？你之前是学习什么专业？ 我之前是学教育和计算机的。 教育和计算机，这是一个专业还是 两个 专业？ 两个专业，对， 这 就是双， 是在本硕两个阶段分别读的吗？ 本科。 哦，就是你学了两个学位。 对对对， 这两个学位对于你今天来做科普有什么影响？ 我觉着，就这两个专业可能让我的性格更理工男了一些吧，因为我这个两个学位证，就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工学，就计算机算工，然后教育那个算理，可能学的一些理科的东西比较多。所以这个在做视频上就会比较较真儿，因为我视频里边还有一句话，就是我是个较真儿的理工男。就真的会影响到一些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做视频，这个整体视频的风格也是这样。 对，会有什么影响？ 就较真儿啊，就是有的时候会揪着一个问题不放，然后必须刨根问底的把它弄清楚，这样实际上就会导致你的视频 一个是时长比较长，然后另外一个它可能深度会相对来说比较深。 嗯，对，我看过你的视频，其实看过的期数也不少，但是呢，实话实说，我不能全都看完，原因是因为首先真的太长了， 对， 我可能看了一块之后觉得，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看的呢？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讲的内容真的特别的硬核。对于我来说，我其实这种硬核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不喜欢，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这种硬核的东西能够更短一点，让我去感受到更多的硬核，是不是会更好一点？这个可能还是跟个人的习惯有关系啊。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部分要值得去点赞。那么说一说做科普视频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做科普视频之前我也做过很多工作，然后像这个我做过企划类的。 企划， 就是要写方案然后落地执行的那种。 嗯， 然后我做过设计， 嗯， 做平面设计，因为我是学计算机的，然后学过一些平面设计的软件。然后还做过人事，就是人事人力资源、 HR、 对，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啊、哦、 所以确实做过挺多工作，就在我做科普之前，一七年之前。 哦，你是哪一年开始上班的？ 我是一二年就开始上班了。 一二年到一七年这五年的时间， 对， 是在做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 对。 为什么换得这么勤？ 为什么换的这么久？就是时间比较长吧，大概可能两三年一个这个工作。 在你看来，两三年做一个工作就算比较长了、 啊？确实啊，可能在摸索方向嘛。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工作可能会比较频繁。 我觉得，你是一毕业就来北京了吗？ 对，我一毕业就来北京。 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 那个时候是校招，然后校招有一个公司是北京这边的公司，然后我就直接过来了。那个时候就觉得，一是想到北京闯一闯嘛，然后就来北京了。但是结果2015年我又回老家了。 又回老家了 啊？就是北漂，相当于就失败了嘛。 哦，就是离开北京。 对 啊，逃离北上广，逃离北京。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哎呀，北京压力好大。 2015年走的。 2015年走， 然后又重返北京。 2017年又回来了。 这是为什么？ 2015年回老家之后呢，过了2年，这个生活相当于比较安逸的生活，就是父母在身边，然后衣来这个伸手饭来张口的这种生活， 那多爽！ 但时间长了就会发现，这种生活是没有动力。 嗯， 然后想想未来，可能也看不到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就觉得，哎，趁着自己还算年轻，然后还要再拼搏一把。所以我当时是实际上是想创业。想创业，然后想这个方向的时候，自媒体是其中的一个方向。 嗯， 后来选择了这个方向，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自媒体前期它成本比较少。 嗯， 就是我从头到尾的这个工作，我可以不用去招聘别人。 嗯， 我自己可以完成。 嗯， 所以就想，那我就先用这个试水。 嗯， 啊，然后。2017年的时候我就把公司成立了，就我现在虽然做的是自媒体，但是完全是公司的行为，就是创业的这种行为。然后当时还想的是，如果要是想做自媒体，可能需要和平台结识，然后还有好多自媒体圈内的朋友之类的，所以就当时就来北京了。 所以你当时来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做自媒体？ 对，就是打算把这个事儿认真的做下去。 你说的认真的就是 all in，全都投入去做这一件事， 算是对。 那当时开始要做自媒体，选的方向是什么？ 就是这个科普啊。 为什么要选科普呢？你不觉得这个很难吗？ 因为我这个，我大学的专业是教育嘛，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教育理念的人，然后我也是有教师资格证的人，所以就是想着是把一些好的学习的方法也好，然后一些。自然科学里边的一些可能理工男的一些理念吧，能传播出去。所以当时选的就是这个做自然科学的一科普。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的教育理念？ 我的教育理念， 对， 就是我在做自媒体的时候，实际上我之前总提一个数据，就是说我做这个科普的动力之一，就一直实际上在看一个数据，叫这个公民的基本科学素质比例。然后这个数据在2018年的时候是8.47%。他会问你一些很基础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生病了是 求神拜佛，还是 去看医院， 还是去医院？对，真的就是这样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地球的自转方向，是自西向东还是什么，还是自东向西？就是这类问题，就很基础嘛，可能。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在统一局的这种就是抽样调查之下，2018年的时候是8.47%。 也就是说，只有8%的人认为生病了应该去看医院。 对，但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道题啊，这只是其中一道题，还有一些的是基础，比如就是刚才说的像那个地球的自转方向，然后太阳的方向等等。 就你的意思是，把这些题全答对的人是只有8%？ 不，他也是按照这个分数算的，比如说你及格的能够达到及格的，一共好多道题。然后够的这个比例是8.47%，然后当时就觉得啊，这个好低，但是在一些这个发达国家的话，可能达到20%多，就是整体来说吧，就叫公民的这个基本科学素质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追赶的一个阶段， 对。 然后我当时就想，那这个数据实际上就很好的去可以衡量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公民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啊，这么一个现状。然后他隔几年还会再次去做一个报告，然后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刚看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就想，哎，如果做科普的人多，然后把一些很基础的、很这个有必要的一些自然科学的一些知识的方法，然后知识的这个科学理念、科学方法都传播出去，那这个比例会不会很高呢？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数据当做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哎，未来这个数据一定要提升，如果要提升的话，可能会和我有那么一丢丢的关系。然后结果到2020年的时候，就去年的时候，这个新的数据又下来了，是达到10.56%。 哦，然后你觉得凭一己之力提升了2%是吗？ 没有，不可能是一己之力的。但是真的是心里边会会挺激动的。 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回馈的。 对对对，就真的是有意义的。然后那现在的目标肯定就是要奔着比如说15%、20%，就是我是觉得可能人不管做什么事儿吧，那心里边需要有一个抓手，有一个动力。 那你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 比如说像刚才那个往大了说，就是我们要提高公民的基本科学素质。 哦，这么宏大的一个理念呢？ 确实有点太大了，是吧？ 哎，那你为什么会朝着这个方向去想的？就是你觉得提升公民的基本科学素质跟你自己有什么关系？ 因为只有素质提升了，国家才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就是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之前实际上都总说有一些像这个奶头乐的东西，在麻痹了年轻人的神经，像一些就不太好的东西啊，游戏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所以基本上在我的视频里边传播的都是一些比较正向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开始做视频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3年的时间了， 3年多了，现在 对3年多，你觉得自己3年多有什么变化吗？ 我的变化吗？ 就是实话实说，今天咱俩聊天，我觉得你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善言谈的人，但是你需要自己去写稿，然后自己去来视频前拍摄，这个对于个体的要求，尤其是语言表达能力还是蛮高的。 我因为说的如果是理工类的我觉得就还好，如果不是理工类的，就理工男可能确实不太善于言谈嘛，不太善于表达，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今天谈自己的故事，谈做科普视频 这件事情，对，这个太难了，这个 不是你的专长 当然不是我专长了，对，这个比我做一期节目要难太多了。 其中有一个问题，做科普大家很多人认为说这应该是专业科学家干的事情，对吧？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来，那给我们讲讲你认为区别在哪儿？ 就是科普跟科研可能最大的区别，就科学家做的是科研的事儿，然后呢，科普的这个作者吧来说，就科普这个群体就做的就是科学普及的事儿，然后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科学家可能他们做的是很学术化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让一个知识让科学家把它去说透，因为他们肯定会用到一些专有名词，然后来节省他们的时间，就是在科学家内部他们去沟通也会用很多专有名词，但这些名词实际上老百姓是听不懂的，然后科普作者呢，他们很大一部分的任务就是我要把这些名词给你解释通，然后让你们明白科学家在做的是什么，但是如果科学家来花时间去把这名词再给你解释一遍，让所有人都听懂，第一个是他不一定会解释，因为 好多时候就是因为解释才不够严谨。 嗯， 如果你真的想把它完整的给它翻译下来，让它弄懂的话，可能就需要公式， 嗯， 或者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 嗯， 但是科普的话，就可以牺牲掉一些它的严谨性，然后达到一定的普及性， 嗯， 让更多的人能够大致的明白啊，我们科学家现在做的实际上是什么事儿， 嗯，那你话说回来，就是，其实，在你看来，很多人都能做科普。而不是说一定得专业的科学家才能做。 对，是的，我觉得首先你要对科学感兴趣， 嗯， 然后其次要有一定的科学素质， 嗯， 就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一点都不懂， 嗯， 那样是肯定是没办法做科普的。嗯，然后我心中实际上一直有一个就是科普界的一个偶像， 嗯，谁啊？ 是美国的马丁加德纳。 哦，这是个什么人？ 他是这个就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叫这个科普作家，他当时写的叫趣味数学， 嗯 啊，趣味数学，然后就是上世纪吧，那个时候让很多人对科学产生了兴趣。 嗯， 但实际上马丁加德纳也并不是一个数学家，因为现在后人一般评价说是就是趣味数学家， 嗯， 或者是这个媒体人啊，或者他更多的头衔就是科普作家， 嗯 啊，他原来应该是记者吧，好像是。 哦， 我记不太清了， 就跟我同行。 对对，他反正应该是就媒体人之类是相关的。 嗯， 但是他就是通过他觉得，哎，这个问题我用我的角度来说出来， 嗯， 然后换一种思路能让大家很感兴趣， 嗯 啊，然后我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感兴趣，就是更多人就会想要尝试来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传播的一种思路，就是干科普的更多的需要考虑的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我怎么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这个问题，来了解这个问题。 嗯， 但科学家可能考虑的就是比如说纯学术方面的嘛。 嗯， 所以这可能是科普跟科研有最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做科普的其实更多的要考虑就是我这个东西怎么传播性更好， 嗯， 然后它的受众面呢会更广。 嗯， 所以有很就比如说像我这个现在做视频也是，就实际上你的一期视频就做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就一期视频能不能成为爆款和这个内容优不优质有关联，它关系并不大。 嗯， 更主要的是它的运营层面的。 嗯， 就是你会发现有好多人专门是打造爆款的这种什么东西。 哦， 就是他们好的运营团队他不在乎这个东西内容具体是什么，有什么到人手里可都有可能会成为爆款。 嗯，爆款的事情我们一会儿再说。 嗯， 先来就科普我没有问完的一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问我的，你也帮我回答一下。 嗯， 比如就我们做媒体要进行科学内容传播的时候，大家都会认为如果你请来的人不是科学家，那怎么能够保证他说的东西的科学性，或者说怎么能够保证他说的东西一定就是对的呢？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分问题吧。 嗯， 就是你如果有一些真的很专业的问题，他需要专业的人来解答，那就要请专业的人。 嗯，那么如果这个问题再换一个方法问给你，周哲，你怎么能确定说你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对的？你怎么能够说服更多人来成为你的粉丝，相信你说的东西？ 嗯，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做科普的人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你首先要对自己的认知要很明确。 嗯， 就我内心我即将要讲出这个东西有没有我不懂的地方， 嗯， 或者有没有说我瞎说的地方，但是这个瞎说的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就是说当你比如说你要准备一期视频或者要讲一个东西之前，你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的，实际上 嗯， 就你讲的好多东西实际上是有比如说论文这些理论支撑的， 嗯， 然后这样才能你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嗯， 所以就是说做科普的人第一个要很在意，就很重视自己的严谨性， 嗯， 然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 严谨性， 嗯，就是你对于自己讲的东西，你首先是认为这东西我是做过功课的，它是不会有错误的，我才敢开口把它讲出来。 对，那也不就是即便你做了很大的功课也不一定能保证这个东西绝对不对， 嗯 啊，就是不是 绝对正确， 绝对正确对，也不一定能保证这个东西绝对正确。 嗯， 所以就实际上你就比如说就是假如我做视频的时候， 嗯， 我怎么能保证每一期视频尽量的不出错呢？一个是我查阅大量的资料， 嗯， 查阅大量的论文， 嗯， 然后另一个就是问有 专业背景的一些人，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审。 你会把你的文稿拿给专业人士去看？ 我有一些题材是会发给他们的。 哦，所以在他们的审阅过后，你才会开口去讲，把视频做完。 对，我才会把视频放出去。就是我一般就把稿子发给他们， 嗯， 看。比如说请哪个老师帮忙看一下，然后老师会说你这里边有哪几个问题不太严谨， 嗯， 或者说没问题，然后才把这个稿子录成视频， 嗯， 就这样。 哎，那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每做一期科普视频，你整个的制作流程是怎样的？会耗费多长时间？又会耗费多长的精力？ 视频一期大概可能3天到一周，甚至半个月都不等。 视频的长度，最终的成片是多长？ 10分钟左右吧。 10分钟， 现在是10分钟左右。 然后会准备期间是3天到半个月不等。 对，就是取决于你这一期视频的题材， 嗯， 不同的题材可能准备的时间不太一样， 嗯， 还有内容的丰富度，就里边它的知识点的密集度都不太一样。 嗯，那么在这些准备时间当中，你都会干什么？ 前期第一步就是要肯定要查阅资料， 嗯。 就是我大概要构思出整个这期视频的一个大纲， 嗯， 啊，就主要的思路，像一个思维导图一样，我要讲什么， 嗯， 我一般也会写成一个思维导图，然后再根据这个开始写稿子，啊，把我的视频稿子写出来。我现在基本上是逐字稿， 嗯， 然后呢，这个过程是时间是比较长的，就是查阅资料、写稿子的过程是比较长的，然后写完稿子之后就涉及到就是录制， 嗯。 录制完了之后剪辑后期， 嗯， 然后最后一步宣发， 嗯， 就主要就是这些。这剩下后边那些，从录制到剪辑，基本上一天都完事了。因为现在可能就做时间长了之后，嗯，就会越来越快， 嗯。 但是前面写稿的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这些工作是有几个人完成的？ 就一个人，就我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 对， 找材料、写稿件、 啊、对 录制。剪辑， 对对对， 然后还有宣发， 对对。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去负担这么多的工作？ 就最早的时候，不是就刚才说，我最早是不是创业想的是减少成本， 嗯 啊，但时间长了之后就发现，哎，自己也能应付得来，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也是一个人。 所以你已经觉得这个方式很适合你了。 啊，对，未来肯定是要改的，这个累，很累的。 对呀， 啊，对， 我平常也做过视频，嗯，而且呢，我还不见得是。自己来去做后期制作，嗯，所以呢，我有的时候都觉得很辛苦。你要是自己一个人长期做下来，这确实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 很累，基本上没有休息， 就包括什么周末这样的时间也没有， 肯定是没有周末的。 那你就时刻都是处在这个工作的状态中， 差不多。 那这种状态持续了3年，你现在还觉得享受吗？ 不享受，腰疼。 那有没有想过接下来呢？就。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还是说会持续把它进行下去，还是说未来有一天自己要当老板，还是等等，有什么计划？ 有这个计划就会打算可能招几个人吧， 嗯， 招几个人，比如说负责剪辑的，然后拍摄的等等， 嗯， 还有宣发的， 嗯， 这些就是能丢出去的一些活，会招一些人来负责， 嗯。那你会担心你要这么做的话，你的品质会下降吗？ 我觉得可能品质会更好吧，因为你如果招人来做的话，相当于就从一个执行者变成一个管理者的角度， 嗯，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好的去做品控， 嗯， 压力就相当于转给别人了。 哦，然后最后的录制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完成，只是需要更多的帮手来去帮你负担一些其他枯燥的工作。 对对对， 对。 你刚才还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会看到很多的爆款视频， 嗯， 但是你认为爆款视频其实跟它内容的好与坏，或者说至少咱俩主观认为的内容的好与坏， 嗯，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就有，但是关系不大。 嗯，那你觉得爆款视频在你看来是怎么打造出来的？ 现在的爆款视频首先就有几个关键点嘛，就至少要做到的， 嗯， 比如说你的标题， 嗯 啊，要起的这个足够吸睛， 嗯， 然后封面要足够的简洁，要有一些， 嗯， 必要的元素在， 嗯，比如说，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封面，如果就特别暗，然后你这个文字也看不清这种的， 嗯， 那肯定就不好嘛， 嗯， 然后封面一般现在都是这种，比如一个人，然后配上一个主要的元素， 嗯， 你要讲的是什么？要讲， 嗯， 比如我这期讲的苹果，那可能封面一个背景， 嗯， 然后放一个苹果，然后旁边是一个人， 嗯， 这个人是，比如说你是一个。 有人像 IP 的，有个人 IP 的，你就把个人 IP 人放剪出来，放到边上，然后配上一个简短的文字，压到这个封面上，就是现在基本上做自媒体的封面的这种，就必备的这种封面吧，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然后标题呢是，标题就是要有很多热点的关键词，这个热点的关键词还是很主要的，因为现在的好多自媒体平台，他们都是那种算法机制，算法机制的话呢，就是他们就好多人听到的那种，就是会给你分好几波推荐，然后比如说我第一波给你推100人，然后这100个人呢，他会看反馈，比如这100个人反馈的好，你的点赞比高等等的，他就会给你推第二波，第二波可能是推荐1000，然后这1000个反馈还好的，再推荐10000，这等等，这种不停的扩大。如果每一波都反馈都特别好，那你这个视频就是爆款。如果到哪一波不好了，那后续就不推荐了。这是大致的这种，就是按照就是说的那种瀑布流。就像那个好多抖音啊，就是类似这种短视频平台，你刷来回刷视频的这种，就是这种推荐机制的这种算法。然后，所以实际上起标题就很关键。比如说我要讲一个很学术的东西，然后我把这个词儿当做标题了，但是这个标题它没有热点。就大家看不懂，然后对刚才那个还忘说，就是说机器实际上推荐你这个视频，它不能知道你内容具体讲的啥，它只能从你标题起，比如30个字的标题，然后断出关键字，然后根据这些关键字的关联度去给你投放到不同的人里边。所以你这个起的，如果是很冷门的这种，然后很学术化的一些东西，它就是没人看得懂，所以就好少，所以他们起标题实际上是一个很 是一门玄学吗？ 不是玄学，就是很专业的运营的层面的一个技术 啊、 起标题真的是， 所以你刚才讲的起标题很重要 啊，这真的很重要，我就不会起标题，我曾经被平台的运营就揪着说好多次，说这标题能不能好好起、然后还教我怎么起，但是我会想不到，因为发现思路不太一样，比如说我要讲一些，我说就是数学类的一些知识，我就会把这个概念，把这个公式的名字列上来，但他们会想的是不要列这个名字，就会讲一些。 比如说你要在名字当中出现一个斐波那契数列，就是这种东西是不是平台不太喜欢？ 对，就是在平台的角度来说就不太喜欢 啊、 他们就是他们起的名字就会让你看到第一眼就你就想点进去，但是我就做不到 这是深谙人性啊、知道人性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标题。 对， 所以你刚才跟我们说在运营或者是打造一个爆款短视频的时候标题特别的重要。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 除此之外就是视频的内容。你视频的内容， 有人说视频要越短越好，是这样吗？ 跟平台不太一样，比如说短视频平台，像抖音类的这种，1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然后如果是长像西瓜视频，它这种主推的长视频，那就是3到5分钟，5分钟左右的这种是最好。每个平台的定位就取决于这个平台它的定位。 那再来说一下，接下来你现在为止做短视频已经3年的时间了，其实距离你在一开始跟我们分享你过去的那些从业经历，大概3年左右，可能就要再换一个工作方向。你未来会换工作方向吗？有没有考虑到短视频要做多长时间？ 目前还没打算。这个现在的目标是至少要毕生精力 啊。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儿？毕生精力，什么原因？ 就觉得有意义。 嗯。 就觉得做科普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事儿。 你的意义感是从哪里来的？ 比如说很多粉丝评论就觉得，哎呀，学到了，或者说感谢，就是我的视频用网络语言说喷的比较少。就基本上大家下边的回复都是要么提问的，要么是真的会，就是说我这期视频，比如说学到了什么，然后有哪些收获，就当看到这些信息的消息的时候，大家回复的时候就觉得心里很安慰。所以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就是我可能就是现在坚持做自媒体的这个动力之一。就是你往往都觉得就大家的收获就相当于我被认可这种感觉。 有没有想过啊，就是当自媒体这股风潮未来要过了以后，甚至有更多更专业的人 比如说他比你更懂物理，他比你更懂计算机，甚至也有人比你更懂教育，他们分别来开始做专业内容的输出，你会担心被他们所竞争过，被他们所淘汰吗？ 不担心，完全不担心。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本身我觉得做科普就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就是应该是怎么说，百家争鸣，就是人做的越多越好，人做的越多那受众就会越多，这样的话知识传播出去它的效果就会更好，所以实际上做科普的一方面影响的是受众，就大家听的这个听的人，另外一方面也影响的是想要做科普的这些从业者，从业者越多越好，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假如说有一半是做科普的，那至少有一半这个做科普的这些人他的这个基本科学素质啊，这绝大部分肯定是达标的，所以到那个时候那就好了。 所以其实你不担心整个环境的变化，也不担心这个大盘的涨和跌 啊？对，我不担心，而且形式我觉得也不主要，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假如说短视频某一天落寞了，这个就像那还有其他的形式嘛？ 对， 像这个图书，比如说现在很少人看纸质书了，但是又出来了这个短视频，短视频之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形式，就是说你传播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科学思维，科学方法，这些东西，这个它的手段可能有很多种。 那先不说环境的变化，看来你是不担心的，那有没有担心过自己？比如说未来有一天输出乏力，能讲的东西觉得我都讲过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或者呢对于我来说也许年龄的变化，其他的生活状态的变化，可能我产出内容的时间和效率没有之前那么高产了，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这个方面确实有，就是包括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选题荒，选题荒实际上我也遇到过，就是你要做的时间长了就发现，就做自媒体肯定是你要先讲自己认知内的，就是我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我了解到的东西，我把这些东西都讲，但你人的认知肯定是有限的， 对， 时间长了做了发现认知枯竭，然后你就要去不停的去接受新鲜的东西，但是你接受的速度肯定是没有这个就是怎么说，你接受的速度肯定是不会那么快嘛，就供不应求，有点这种，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选题的技巧吧，就是我一般当这个认知枯竭的时候，然后怎么去做接下来的选题，就是其实上很大的一个就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是来自于粉丝的这个评论，留言，就大家会一般问你这个问题，比如说他们在互动里边会忽然想到有一个什么什么问题，然后这个不太清楚能不能讲一下，然后你就发现就多了一个选题，然后还有一个是热点，就因为科学热点肯定是隔一阵就会有的，有一些固定的，比如说每年像10月份的这个诺贝尔奖，那诺贝尔奖物理奖化学奖，这种的涉及到热点的，然后还有好多，包括像今年的这个今年我们国家就很多热点，空间站啊，然后这个 火星探测器啊， 对 对, 对， 就等等就好多，这些都是可以做选题的，所以时间长了就还好，我觉得选题框其实还好，就是有办法解决，至少有办法解决，剩下的呢可能就是不断的看书，又回到了刚才第一个步骤了，就是找资料的那个步骤，所以可能说就是做自媒体的忙可能就忙在这儿了， 你就觉得自己永远都是要处在那个 学习的 那个速度上，那个节奏上，不能停下来，不能慢下 来，就他必须要首先不断的去补充自己，要不然你没办法输出的这种感觉 那你不会觉得疲惫吗？ 不疲惫，还好，就我觉得我还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本身平时没事的时候看看书是吧，不在乎什么书的品类，有可能你看到的某句话某一段就会激发一个灵感，然后一期选题就出来了。 哎呀，真的是很羡慕你找到了一个自己非常适合的方向。 谢谢。 也希望你接下来在做科普短视频以及其他的知识内容输出的过程中一帆风顺。 谢谢于龙老师。 好，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就到这儿结束了，希望日后呢周哲有机会常常来，无论说是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讲述自己的故事，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他所了解的科普知识，好吗？